世界杯就在今年六月份正式展开，强国新闻者在这里都加开了特辑，跟大家分析每组每队的情况。虽然强国新闻者代表的强国未有得参与，个人估计是不屑参与，但因为都是世界一大盛事，所以只可以用网络新闻者的时间跟大家一一演说了。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在我们的强国新闻者主打节目里面讲解强国世界杯的情况，还有最重要是庆祝中国梦，一个不会醒的梦，就是我们伟大的强国勇夺世界杯。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不难找到看世界杯的人的，对球迷来讲直头是四年一个轮回，期待已久的盛事，我们都未开波先兴奋。其实无论在网络世界还是现实世界，又或者你是球迷定不是球迷，这个话题肯定是未来半年最热门的话题，尤其是去到六月将会越演越烈。等我们先同大家做定热身，用不同角度预览下世界杯。我是星级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回来今节的网络新闻者。哇，有啲好遗憾啊，唔可以用爱国新闻强国新闻者去讲解个世界杯。 我有新节目㗎嘛，网络新闻者。 即係好似好唔开心咁样囉，要摆网络新闻者嗰度。如果你话我哋强国新闻者喺返强国新闻者里面讲返我哋强国点样打入世界杯嘅分组赛， 每集讲， 跟住十六强击败巴西，八强击败德国，四强击败阿根廷，再喺决赛击败西班牙攞冠军。哇，真系郑智每场入六球咁样，几精彩，几令人振奋。 你呢个系仲离谱嘅足球小将、啊，大佬啊， 系可行噶嘛？中国梦嚟噶嘛？ 系啊，孙继海又出嚟做领队， 系啊，仲有范志毅添， 系啦，咁啊有个中国美斯、中国斯。丹郑智嗰啲应该系老大哥嚟噶啦， 所以都有啲失望啦。唯有因为冇强国嘅参与啦，咁啊只可以摆喺我哋嘅网络生还者上。 系啦，咁我哋做下呢个世界杯，因为一定系好热门嘅啦。由我哋又由翻网络高登嗰度讲起啊。喂，原来高登咧，我好开心啊！有一个 column 系有一个话题啦，系长期都喺第一版或者系都多人讨论嘅。 系 我估唔到啊， 系强国攞世界杯、 ？No 冇可能啊！本地联赛啦，代表队嘅一个讨论，譬如今日咁样讲啦，今日都有上去睇啦。今日原嚟系我录紧音嘅呢一日，系今日星期二啊， 系 录音系星期二嚟嘅。咁今日系有东方对 哦亚冠嚟， 清泉啊，山泉啊，总之咧全化，总之亚冠杯啦，系啊， 系越南嘅队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今日佢都会讲啊，大球场一播啊，咁样即系佢都会讨论下。咁尤其是近呢一个月 科兰啦， 系啦系啦，咁嗰个都热嘅，都即系都有人关注嘅。系啊，咁虽然上场啦，我就漏啲朋友话，喂，科南喎，旺角场喎，不如收工去睇下啦。 $250张飞， 冇人理我嘅， 正路啊， 冇$100旺角场啊。 咦，但系唔知道今日见有人 share 出嚟$250， 今日大球场 系啦，今日$250， 差$300啊，好似。 咁啊，$300真系唔好话$300都送埋叉烧饭搭过去香港大球场，都仲要考虑下。 对方嗰个偏弱啫，譬如话如果系譬如话对日积咧，我觉得东方对个日积咁样$300都未尝不可嘅一次半次。 如果 MJ 请我睇，我会考虑。 场场睇就唔得噶啦，咁所以我哋今集咧就去翻世界杯。咁尤其是阿科兰先生嚟到呢、這个世界杯，即系嚟到呢个香港啦。 系。 咁上一季上一屆嘅呢個世界盃14年呢，科蘭都仲喺烏拉圭嗰個國家 隊。有，不過應該就唔係必然正式 嚟㗎啦，係啊，即係都係老淡出㗎啦咁樣。咁啊，今屆尤其是佢喺度咧，我諗好多人都會訪問佢，嚟緊一定訪問佢啊。喂，今屆世界盃點睇啊？烏拉圭咁。 係啊，仲要烏拉圭就係我哋今集嘅焦點所在喎，係 A 組嘅。 A 組有邊四隊啊 ？A 組應該係主辦國啦，俄羅斯啦，仲有我哋嘅東亞地區嘅民主。班霸啦， 沙特阿伯 啦，跟住有乌拉圭啦，仲有而家呢期最 hit 嘅利物浦嗰个升级球员啦， 埃及 美斯啦，埃及啦，呢四队啦， 系咁啊，利物浦成为咗呢个等量词啊，埃及文明， 系啊，埃及文明。嗱，不过呢组咧真系咁样睇，其实真系比较曳，应该个可观性。真系会比较低咯， 但系你唔好理，佢一定有一场咧，就系即系万众瞩目嘅，就揭幕战。 因为无线台都可以免费台都会直播啊嘛。 哦，系咩？ 哦，一定会有三场噶嘛，免费台。 佢 Viu TV 都算免费台啊。 如果99台系免，总之规定咗有三场赛事系免费台系直播嘅。 我冇记错咧，我呢、這个我唔系十分肯定，我记得系 Viu TV 播嘅，同埋应该唔止三场， 系 应该系有好多场，即系可能十场八场，系、啦。咁但系系 Viu TV。 哦，以前啊，如果攞翻以前未有 Viu TV 嘅时候咧，就通常系三场，一场嘅揭幕战，一场嘅决赛，同埋喺四强。嘅赛事里边拣其中一场，季军唔播 系 四强拣一场咯， 系 啦，通常系咁。今年嗱就唔知有咩变化啦。不过咧，第一场嘅揭幕战就系6月14号香港时间嘅11点钟， 好时间、啊。 其实个时间都几靓嘅，睇翻分组赛嘅时间咧，咁大概系三个时间啦，一系就 8点、11点， 系啦，同埋2点， 系啊，其实都 OK 嘅，系啊，即系你可以8点钟睇完一场波，跟住就饮下酒啊，玩啤牌啊，跟住又11点又睇一场波，跟住又饮下酒啊，又 跟住嚟点啊？跟住又饮下酒啊，玩啤牌，跟住翻工。 系啊， 哦 ，OK。 跟住第二日又再嚟过咁样。 系啦，咁啊过咗一个月之后，应该差唔多死得噶啦。 好开心咯、啊！咁啊，揭幕战即系一定万众瞩目啦，咁所以要讲下嘅。 哇，呢场大战嚟噶，俄罗斯对沙地阿伯、啊。 咁所以应该俄罗斯好大嘅赢面啦，又主场。咁沙地阿伯近年都即系冇咩代表作啦。沙地阿伯近年一个比较代表作咧，就系亚洲冠军球会。 是 沙地阿拉伯的这个国内球会叫做希拉尔，哇好激啊，真的真的不识啊。 一个球员都未必讲得到。 入到决赛的这队波。是你讲得很啱，我真的一个球员都不会识的啦。 不是你讲是亚冠杯嘛。 是啊。 亚冠杯的玩法是东亚球队选择一队、跟着西亚球队即、就是西亚就应该是沙特阿伯就 是啦。 东亚就是我们的日本啦。 即使他起码是西亚的霸主啦。 你可以这么理解。 是啊，西亚的霸主那个国内球会啊。系啦，唔代表国家队好劲啊！国内球会咁啊，喺嗰度脱颖而出，就同东亚呢边争冠军咁样。 咁有时都唔代表啲乜嘢喎，好似大洋洲嘅纽西兰都系大洋洲嘅。 你唔使啊，恒大都成日都赢亚冠噶啦，咁、代表中国好劲啊，唔代表嘅。 唔代表噶嘛，系啊 ，meaningless 嘅成件 事。咁所以俄罗斯应该就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佢哋系有阴谋嘅存在嘅。 嗱，头先 MJ 所讲啦，沙特嘅球员啦，或者睇嗰度希拉尔啊，个球员都讲唔到啊！咁调翻转俄罗斯，其实 MJ 又讲唔讲得到有咩球员球星咧？ 俄罗斯咧，如果今届咧，应该系有呢个迪沙戈夫啊！迪沙戈夫系2014年嗰阵时咧都有踢噶啦，系啦，咁啊嗰阵时系嗰阵时24，即系而家28啦，最成年啦咁样。咁喺呢个洲际国家杯咧，佢都系一个主将嚟嘅。 系 啦，咁可以踢翼同埋中场中间咁样嘅，但系咧其实系啦，我相信大家即系就算 都会比较陌生 陌生啊。而家但系其实应该识嘅系上一辈嗰啲，譬如话普基尼耶克啊、帕夫尤真高啊，或者系呢个艾沙云啊，啲比较出名啦。 系， 第一个咧，大家应该如果近呢十几年有睇波咧，应该都会识嘅，叫做艾坚费夫。 系 艾坚费夫系好耐啦，舒富登高嗰期啦， 系咪守龙门？ 系啊系啊系啊，守龙门。咁啊，有呢两个人系比较会有为人所认识啦，就系头先讲嘅迪沙戈夫同埋守龙门嘅艾坚费夫。 咁只可以讲，听完 MJ 嘅介绍俄罗斯球队同埋简单而隆重介绍一个球员都唔识嘅沙特球呢个国家队之外， 经验老道咯、 呢场嘅揭幕赛可以同大家讲嘅就系、如果唔系太得闲同埋有少眼瞓嘅，都可以唔使睇嘅。 都唔系，咁揭幕战一定系会好多人会去关注嘅。咁但系你唔好话俄罗斯，即系虽然我哋可能好多嘢未必系咁认识佢，但系其实咧，佢喺世界杯都有好多纪录嘅。 系， 譬如话咧，佢系1970年嗰届世界杯咧、第一次嘅黄牌，第一次嘅换人咧就系、是。佢去保持嘅纪录系冇人可以打破啦，因为佢第一个嘛，系、啊，原来嗰阵时先有世界杯嘅第一次换人，同埋第一次黄牌嘅。 哦，即系1970年之前系冇黄 牌，冇黄牌冇换人嘅。 哦，咁呢个应该唔会有人可以打破到啦。 咁跟住咧，佢系有一个纪录咧，我谂而家都未有人破到嘅、就 系 94年世界杯啊。 系 九成世界杯咧，咁佢系正式用俄罗斯名义参赛，以前系苏联啊嘛。 系 咁嗰届咧，虽然系分组赛出局，咁但系有一个叫做沙兰高嘅人咧。佢喺對喀麥隆嗰場咧就入五球，一個人入五球嗰場好似唔知贏八球定贏幾多球咁樣噶。 係 佢一個人入五球，咁啊創咗個別球員咧單場世界盃入波最多嘅記錄啦。 好似捷克嘅巴魯士都試過一場入四球定五球。 嗯， 不過如果你話有 世界杯决赛周呢，是就应该仲系佢啦，冇记错嘅话。 一场入五球嘅话，咁我比较，如果系 A 组嘅赛事，我比较想期待系乌拉圭对沙特，睇下萨华苏可唔可以创造呢个历史，或者埃及美斯。 唔容易嘅，即系你就算赢八球都好啦，赢7-0咁样啦。 一个球员要入晒， 系啊，一 个 球员入晒唔容易噶。 系啊， 咁仲有啦， 仲要对面一定要系好蓝先得咯，好鱼腩。如果唔系，好难创造呢个历史出嚟咯。 咁仲有啦，譬如话我头先提过有阿坚费夫啦。咁其实俄罗斯一向咧就系一个好出盛产呢个门将嘅。咁譬如话啦，世界杯成日会有个最佳门将嘅。世界杯嘅最佳门将咧，经常会用佢嚟做一个命名咧，就系呢个60年代嘅耶辛啊，听过啦，系咪？耶辛，咁呢个都系佢哋一个经典嘅球员咯。咁啊，所以喺世界杯嚟讲咧，俄罗斯其实都算系息息相关嘅。 嗱，我哋就介绍咗俄罗斯啦，沙特阿伯啦。咁其实埃及同乌拉圭咧都 多啲嘢讲啊， 系啦，多啲嘢讲嘅。其实埃及多啲嘢讲咧，都我相信主要都系围绕住沙拿啦， 埃及唔系只围绕沙拿， 净系 根本净系识沙拿。诶，唔系，我都揾咗啲嘅，佢咧有啲人踢紧英超嘅。我相信呢啲咧可能揾翻佢啲球迷嚟先会识嘅。阿仙奴嘅中场叫艾利尼， 系埃及嘅，系呢、這个我知道， 你知啦，系咪？ 我知。 西布朗有个中坚叫希加斯， 系、這個、埃及 嘅。咁你睇埋阿穆罕默德沙拿咁样咧，其实而家呢一个时间可能就系埃及嘅黄金年代嚟噶咯，即系起码有一啲国脚系踢英超，我哋因为同佢陌生啫。你想睇下，如果系香港有几个球员踢英超，其实系好劲噶啦嘛。 系系咪？系 咁，而家佢都系咁样，所以埃及其实可能咧， 会系今届嘅一支黑马啦。 系啦，同埋佢可能系可以威胁到呢、這个乌拉圭同埋俄罗斯嘅出线权嘅。因为譬如话俄罗斯咧，头先睇过咧，佢个实力唔系好高嘅咋。咁如果喺埃及上面有啲咩闪失咧，咁其实佢个出线系危乎嘅都。 系，所以都几期待我哋呢个作为利物浦嘅 fans 啦，咁啊都期待喺埃及美斯啊、沙拿啦，可以有世界杯里面有更好嘅表现啦。 如果佢喺世界杯踢到佢而家喺利物浦呢个状态，其实埃及系真系几恐怖噶。 系 因为佢系真系可以经常一个人 改变咗成场波， 系一啲唔系好大嘅机会，基本上利物浦都系靠晒佢啫嘛。 都唔系嘅，都唔系 好多场波都 废噶啦， 都靠佢系即系力挽狂澜咁样噶嘛。系、好啦，咁跟住嚟到而家开始大家会认识比较有啲亲切感啊，阿科兰咁样，因为佢而家踢紧我哋嘅呢个杰志啦，系啦，咁。 其实乌拉圭比较熟悉嘅真系苏华仔咯，苏华雷斯咯，系啊，都系前利物浦球员啦、 啊，即系佢喺巴塞嗰度同呢个美斯同埋尼马嘅组合，其实系即系真系我见过啊，即系其中一个最恐怖嘅组合嚟嘅。即 系 三个人都系各自无论盘楼啊、射术啊，佢哋之间嘅组合啊，其实真系好恐怖嘅呢、這个组合 MSN。咁今年冇咗尼马啦，咁但系苏亚雷斯嗰、那个入球触觉都仲系喺度嘅。即系佢系嗰种，如果唔系球迷听紧嘅节目咧，佢系嗰种咧，你个波唔知点样整埋去，总之佢知道有机会点到波咧，佢系一掂就即刻做到一个好靓嘅射门， 系 入波个把力系非常之高 嘅。所以几期待嘅，呢、這个都系期待嘅，因为其实萨华苏咧，我最印象深刻咧，即系代表国家队啊，就系、是、上一届嘅世界杯以排球式嘅拦网手法，将一球必入波挡翻出嚟。 哦，嗰、那个系上届啦，10年啊， 系10年啊，对加纳啊， 系嗰、那个都系。 即系呢一个都几经典嘅。如果有啲我哋嘅听众冇睇过咧，我哋都可以而家同大家分享一下。话说嗰阵已经系加时嘅最后3分钟、5分钟左右啦。咁啊，加纳有一球波系必入噶啦，入紧噶啦。咁啊，苏亚雷斯咧就双手拦网式嘅就拍翻个波出嚟。咁当然换嚟嘅就系红牌套餐啦， 十二码 就红牌兼12码啦。咁啊，红牌赶咗出场去行，慢慢行翻呢个球员通道嘅时候咧，摄录机咧仲捕捉紧佢嘅 ，camera 仲捕捉紧佢嘅，就 系 球12码仲未唔入嘅。跟住仲影到沙华仔咧就好兴奋，即系佢个赌博系成功 咗 嘅， 系啊， 系赢咗嘅。 而最后真系12码 淘汰埋加纳入 出局咁样嘅， 好似系嗰一届乌拉圭入咗4强。 系啊系啊系啊，当届南美洲最佳表现就系佢哋啦。 系啦、啊，跟住四强应该系输俾10年嘅时候，应该系输俾法国。 是但啦，唔记得啦。 要八期喺度先记得啦。 咁咧，但系咧，乌拉圭咧，你讲呢一个咧，其实近年咧都有呢个苏亚雷斯依赖症嘅。咁、 嗯、 譬如话上届嘅世界杯啦，唔知大家有冇印象？上届咧佢系为呢个死亡之组， 系 佢死亡之组，佢系同呢个哥斯达黎加啦、 意大利啦、 英国啦、意大利啦同一组嘅。咁咧佢第一场咧就因为系啦，苏亚雷斯有牌在身咧，佢系停赛嘅。咁、第一场佢系对哥斯达黎加， 系 就输啦，输俾哥斯达黎加。系啦，咁跟住咧之后嗰两场咧，苏雷斯复出，咁面对住英格兰同意大利，分别都能够赢出， 系 啦，即系一先一输，跟住然后两胜咁样咧出线，咁但系因为佢喺最后嗰场 对分组 赛对意大利咧又咬人啦， 系控制唔到嘅，你即系控制吸血僵尸嘅唔吸血一样，控制唔到自己。 可能大家仲有印象啦，佢喺度摸住排牙咁样，系啦，咁样话对方膊头撞到佢排牙嗰啲咁样啦，系啦， 系啦， 咁所以咧喺十六强嘅时候咧，就再次系冇苏雷斯，咁佢就面对住。当时德令嘅詹士洛迪古斯嗰队哥伦比亚系啦，咁啊又出局啦。咁、即使话咧，佢哋有苏雷斯同冇苏雷斯，真系争好远嘅。咁、所以嚟紧嘅世界杯决赛周，即系希望就苏雷斯就冇 人唔好再咬人啦， 但亦都冇再咬人。咁之下咧，咁乌拉圭咧就可以有好嘅表现啦。如果唔系，譬如话第一场佢再嚟一啲嘅事件，令到佢唔能够再代表乌拉圭出席之后嘅比赛嘅话咧，其实乌拉圭都系有啲危机嘅。 系。咁啊，依四队咧，如果 MJ 嘅心水会系个排位啊， 唔使问啦，系嘛？嗱，咁头先仲有提到埃及啊嘛，咁即系埃及正常踢波唔系踢一个噶，咁头先虽然话乌拉圭有苏莱斯依赖症，咁但系唔好忘记佢哋阵中仲系好守如云嘅，譬如话而家同阿尼马做紧拍档嘅呢个 卡云尼 啦，系啦，咁佢都喺呢个快甲嗰度 神射手嘅前列噶啦， 系啊，好劲嘅一个射手啦，系啦，咁有嗰、那个后边好劲嘅高颠啦， 马体会嘅 队长啦，咁、仲有一班譬如话梅斯利拿卡沙利斯呢啲都系已经系老大哥嚟噶啦，即系各自喺唔同嘅联赛嗰度都系正选啦，祖云。达斯有一扎新秀噶，譬如话系马体会，仲有中坚叫詹文尼斯，系、啦，可以喺中场唔同位置嘅叫做呢个利莫斯。祖云达斯有中场叫宾坦古，皇马外借咗出去有一个叫华维迪，呢都系二十出头嘅一班新人咧，系、啦，咁其实都系可能可以成为一啲新血咁样嘅。咁好明显呢一扎即系净系计外流球员啦，大家踢嘅球会嘅质素啊，咁其实都应该系优胜过其余几队，包括俄罗斯在内。 只要咁讲啦，你十一个人组合出嚟嘅，始终。足球是一个对制运动、即是你耍一个人赢不赢输不输，其实主要都是你发不发挥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精神而已。 是 啊。那么这个所以就很取决于个领队的调兵遣将啊，怎样将他们不同的 teamwork 去爆发出来咯，去引发出来咯。是啦、不过如果正路这样称啊，逐个球员这样去看，那一定是乌拉圭的在这一组里面的平均的质素是会高的。 所以其实是我觉得是首次名之争咯，即是究竟是俄罗斯定是乌拉圭会做到首名呢，咁埃及又有冇机会搞到局呢，咁样。沙特阿拉伯就应该冇乜悬念，就肯定是包尾㗎啦，我觉得。 即是三名部队㗎啦，应该好大机会。 三输啦，入唔入到波唔知啦，係啦。 即是力争可以入球啦。 或者埃及对住佢嘅时候亦都可以证明自己究竟系咪做到一个劲旅嘅，因为而家好多弱足球嘅弱国咧，佢都好识打防守反击战术啊！咁真正有实力嘅球队，譬如话埃及呢一啲嘅球队咧，即系准强队啦，我当佢系。咁究竟能唔能够系对住呢啲弱旅系好有把握咁胜出啊？定系都会俾人哋逼和啊，喺度失分啊，甚至系爆冷输埋咧？呢一啲就系究竟你成唔成为到真正强队嗰种本色啦？咁埃及都可能要喺呢度证明下自己啦。 引用翻白旗成日讲嘅俗语咧，就系、是、今时今日嘅足球啊，就系、是。黄兴贵成日讲现代足球啊，基本上就是以防守为先嘅，所以点解白旗最中意睇嘅意大利足球，而我系最憎睇，因为我崇尚嘅足球就系进攻，进攻系最好嘅防守，而白旗就唔系嘅，白旗系一路偏向于十个人失晒后边，总之一有机会就反击，总之就唔失喺佢嘅。 观点就是以先不失波为主咯、 嗯。 但作为观赏的悦目的足球，其实应该是以一个进攻为先的一个足球。 正常啊，咁俄罗斯应该都几啱啊，八旗啊，唔系几啱，我哋睇唔啱八旗睇嘅。俄罗斯因为佢都系即系打机动嘅，咁佢系传统嘅踢翻4-3-3咁样嘅。咁4-3-3咧，佢就以前嘅沙哥夫啦，今届唔知仲会唔会系够用佢啦。即系佢嗰两集咧，系可能有少少似而家嘅曼联啊或者车路士咁样咧，系嗰个两集咧系不断系上去助攻进攻咁样嘅。咁呢一啲嘅踢法可能就会系俄罗斯嘅杀着，亦都可能系会令到球迷，就算你系譬如两队都唔系你嘅 favorite 嚟噶啦，俄罗斯对沙地， 起码有个好嘅观赏价值 系啦，支持俄罗斯， 即系唔系白旗欣赏嗰啲十个人咧，其实喺后边猜嚟猜去，可以喺个半场度15分钟都个波都过唔到半场呢咁嘅情况咯。 好啦，好啦，咁 A 组嘅形势系今集咧就分析到系咁多啦。咁我谂大家都即系睇我哋字里行间都估到，我哋都系睇好俄罗斯同埋乌拉圭多少少嘅，咁啊睇下下节咧，下一次嘅下一个礼拜节目啊，我哋讲下 B 组嘅形势， 好， 咁啊下次再同大家讲啦， 好，拜拜。